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农历6月13。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河南极端强降雨已经造成25人遇难，7人失联； 本市12到17岁学生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我国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境直播。 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连日来，河南郑州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站点打破7月单日降水记录，郑州更是一小时降下超过常年1个月的雨量，多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出现险情。据不完全统计，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超过124万人受灾，25人遇难，7人失联，各项救灾工作全面展开。 时间长，雨量大，范围广，时段集中，极端性强，是河南本轮强降雨的特点。本月17号早上8点到昨天下午2点，河南全省各地市全都出现暴雨，北部、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150.5毫米，地市平均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郑州，达到461.7毫米，最大降水站点出现在新密市白寨，达到931.5毫米。 持续强降雨造成郑州城市内涝，交通、通信、供水等系统受到严重影响。除了郑州，新乡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西北部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监测到最大降雨量达到327.2毫米。新疆市区牧野站2小时降水267.4毫米，超过郑州之前2小时最大262.5毫米的降雨量。 汛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紧急调度，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迅速组织有关方面积极应对，及时做好铁路、公路、电力等应急调度，加大跨省区支援力度，全力保障河南省煤电油气稳定供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强降雨中心从昨天开始向北移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预计河南本轮降雨将于今天趋于结束。 河北正在遭遇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昨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邯郸、邢台中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保定中南部昨晚已经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预计当地过程累积雨量可达200到3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旅游景区全都关闭，停止一切线下教学，当地已经启动各项防汛准备。 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烟花是河南河北的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台风烟花和副热带高压的气流引导，大量水汽通过偏东风源源不断从海上输送到陆地，在河南河北集结成雨。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烟花在太平洋吸取大量水汽之后，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昨天，台风烟花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靠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25号登陆，最强可达16级的超强台风级别。到时候，北方的强降雨结束，而东南沿海将会遭遇强风暴雨。 广东正在遭受台风侵袭，台风查帕卡于20号晚上在广东阳江登陆，受此影响，广东西部沿海多地出现暴雨，广东全省总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过1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查帕卡登陆后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华南还有暴雨或大暴雨。 为了驰援河南灾情，昨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蓝天救援队伍集结出发，加上后续陆续汇合的队伍，北京蓝天救援队出动近100人。由于天气和路况不佳，他们今天凌晨4点多才抵达郑州。在前往当地相关部门报到的路上，他们还成功在桥下救出了一位被困车中的司机。这也是北京蓝天救援队在河南实施的第一场救援。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随队采访，来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窦店服务区。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各支队伍已经在这里集结。 大家能不能做到？好，开始登车。 现场可以看到，本次蓝天救援队即将带往河南的救援装备。据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 主要就是通州包括各种救生装备，比如说救生圈啊、绳索啊、浮力马甲啊，还有一些个泳具啊、救生绳啊，主要就是那些。 救援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 具体的，我们还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应急部门，还有我们蓝天河南的前线指挥部来紧密的联系，然后服从当地政府应急指挥部门的和我们前线这个蓝天指挥部的具体安排。 在出发现场，我们看到有一家医疗企业为救援队送来了医疗箱、医疗包等救援物资，希望能够带给河南。 也刚知道这个事情，自己手头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上就来了。我们这回带来的都是我们急救的一些物资、用品、药，还有止血的东西，包括应急用的东西，全部都有。 出发前的最后时刻，驰援河南的救援队员和队友们挥手告别。 就四个字，注意安全。 现场安全交给你了，明白。去了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一个都不能少。好。 继续来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昨天向河南省红十字会紧急拨付30万元，用于灾害救援及人道救助。市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河南水灾专项捐赠款物接收工作，具体捐赠信息可以通过市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查询。 受到河南省特大暴雨影响，昨天北京站停运始发列车6趟，北京西站停运始发列车93趟。这一数字已经接近北京西站途定始发列车的一半。目前车站售票厅开足窗口，满足旅客办理改签退票的业务，建议旅客首选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 记者昨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河南暴雨不会对北京农产品供应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昨天新发地市场蔬菜价格有所回落，猪肉价格小幅上涨，鸡蛋粮油价格基本稳定。 我们再来关注新冠疫苗的接种情况。本市12到17岁人群从7月20号开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到门头沟区永定镇疫苗接种的现场进行了采访，来听报道。 上午10点，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陆续来到门头沟区永定镇惠康文化活动中心疫苗临时接种点。学生马文文表示，对疫苗接种很期待。 我觉得应该可能多的推广，让大家都去接种，就可以产生抗体，对家人还有朋友对自己都很负责任。 进入大厅后，现场医生首先要对学生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录。 如果有身份证，咱们带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户口本带上，因为上面有他的身份证号，还有孩子的预防接种本，还有家长签过字的知情同意书，这3项。核对一下他的健康状况，是不是有咱们疫苗接种的禁忌症，然后再给他交代一下咱们接种疫苗以后的注意事项。 门头沟区12至17岁学生有近8000人，疫苗接种将分阶段依次进行，每名学生的家长都要签订一份知情同意书。门头沟区教委副主任李冬梅说， 第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15到17岁的高中，后面呢我们再开始12到14岁的初中，当然也包括个别小学满12岁的孩子，还有咱们特教的孩子，基本上采用学校集中组织就近来接种。那住宿生的这些山区的孩子呢，他可以就近的这个乡镇来对接。 门头沟区卫健委针对12至17岁人群疫苗接种制定了详细的预案。区卫健委主任陈立栋介绍， 要求各个接种点特别要把好知情同意这一关，落实这个2剂以上医疗机构急救人员的驻点保障，急救的一些设备药品都是充足的配备的。现场有120的急救车，金梅集团总医院和区医院都开设了专门的绿色通道，充实急救的专家组的力量，而确保这些学生的安全。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三孩政策。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有关情况。会上，民政部表示将开展婚俗改革试点，破除高价彩礼等陋习，构建新型婚姻文化。 教育部表示将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在课后服务方面，推出5+2模式，也就是每周5个工作日，保证每天开展课后服务不少于2个小时，鼓励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 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的上网环境，中央网信办从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饭圈乱象等突出问题，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境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打赏行为。 据了解，近期针对快手、腾讯、QQ、淘宝、新浪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等问题，网信部门依法约谈平台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全面清理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并对平台实施罚款处罚。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南京的最新疫情。经过南京市专家组综合分析诊断，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例。截止到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南京目前已经划定多个社区村为中风险地区，实施封闭管理。南京市政府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公众非必要不要离开南京。如果确实需要离开，应该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备核查。 奥运速递。 截止到昨天，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已经全都抵达东京。据统计，北京海关总共快速验放了代表团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715人。7月25号之后，还将有258人陆续前往东京，参加后续项目的比赛和工作。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垒球和足球项目率先开赛。在棒垒球项目上拥有强大实力的东道主日本队8-1大胜澳大利亚队，中国女足首战0-5不敌巴西，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足0-3不敌瑞典。 今天东京奥运会将进行新一轮的争夺，比赛主要集中在足球小组赛和垒球循环赛，那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东京的报道。 今天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将继续进行，主要进行的是男足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20，将在横滨的国际综合竞技场上演小组赛首轮的重头戏，卫冕冠军巴西将对阵德国。在上周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宣传片当中，特意给德国国奥队做了一个动漫的片子，让人想起了日本动画片《足球小子》里的场面。当时在动画片里，日本最终战胜了德国，获得了冠军。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宣传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用意。除了这场比赛，今天还将进行其他7场比赛，巴西、德国同组的还有科特迪瓦和沙特的比赛。同时在札幌巨蛋体育场，埃及和西班牙交锋，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在东京体育场，东道主日本对阵南非，墨西哥对阵法国。而在茨城鹿岛体育场，除了洪都拉斯对阵罗马尼亚，新西兰和韩国的比赛更受关注。另外，今天东京奥运会垒球循环赛也将继续进行。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虽然今天没有参赛的任务，但目前各支运动队已经抵达了东京，正在积极地进行着备战训练。 作为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唯一候选城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昨天毫无悬念地获得举办权。布里斯班也成为继墨尔本和悉尼后，澳大利亚第三个获得奥运举办权的城市。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集体土地租赁房累计开工63000套。 北京青年报聚焦，服贸会首钢园区场馆月底布展调试。 中国新闻网关注，多地对二手房限价，深圳二手房价半年缩水15%。